来自 Blue Jeans 的下雨天开始我们今日的清晨爽利。今日睇返个日子呢，哇，全部都22222，好容易啊。2022年2月22号是星期二。而农历的日子都是我是正月22日啊。时间呢5点答二，冇吓亲你自己，又冇吓亲我。五点答二过啲，系5:13啊，系咪啊？今日嘅日子咧都几特别啊！咁啊，但天气依然咧都系又雨湿路滑啦，吓又冻冻地啦。啊，即系琴日嘅日嗰个温度咧，即系感觉到，或者寻日同前日都系啦，睇你住边区啦吓，即系连寒风即系入晒骨啊！ 冰冻咁样，啲手好冰冻啦。咁如果加上你系仲未食嘢嘅时候咧，喺条街度行嘅时候咧，哇，嗰种好凄风凄雨嘅感觉，又饥寒交迫啊！而家都系噶，分分钟都系咁啊！有啲朋友咧都系需要系在公司工作，未必啱可以系在家工作。而工作你都可以继续噶嘛，做得夜咗又唔得闲食嘢嘅时候，啊走啦，翻屋企先煮个面啊，好点都好，已经夜归家嘅时候咧，哦人又少，落住雨，天气又冻又肚紧饿嘅时候咧，就系咁啦。所以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呢，尽可能呢就是即是食咗嘢先啦。不过而家因为食嘢嘅时间同埋地方都搵唔到呢，係好多时候会出现呢啲尴尬嘅情况㗎。咁尽可能喺朝头早嘅时候呢食完早餐先出去啦。咁喺出面搵茶餐厅嘅呢亦都可能未必有咁多人都係唔好啦。突然间无啦啦你又嘟咗入去嘅时候有咩事啊，又安心出行又嘟咗你话要去检测呢，真係好麻烦。所以而家呢嗰、那个生活咧有时都系几矛盾嘅，就令到嘅个个咧都系独行侠啦，唔好同人咁接近啦，即系全部都系咁嘅样。咁啊，暂时呢、這个即系都唔系好愿意过嘅生活，但系点都要面对嘅吓。咁啊，睇睇今日天气方面先，强烈冬季季候风咧会系喺未来两三日咧持续为广东带嚟寒冷嘅天气。受高空扰动影响，今日华南沿岸仍然系有雨。随住高空扰动远离同埋季候风逐渐缓和咧，本周后期广东沿岸天色好转，气温亦都会逐步回升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气寒冷，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气温徘徊喺11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早上持续寒冷。 你在笑我，未及旧时傻。呼沙沙的雨泼你我，当天想再过，你知道吗？ 听日下昼天色好转，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气温系会逐步回升。现时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气温系十度啊！ 笑在敲窗，仿佛小雨轻轻地，声声亲昵，多年旧相识，曾陪伴一起，风中飘，晚空飞，感觉天上街头像夜晚，原来从前人曾经。

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一于等我点嫲嫲。 哎呀，系女，你咁大个啦，仲成日闹点啊，嫲嫲，帮你做呢样做嗰样咁啊，有冇搞错啊？ 冤枉啊！我见嫲嫲就嚟生日，想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一、三、五下午两点，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环节，点翻首佢中意嘅粤曲嚟贺一贺佢啫嘛。 哎呀，咁先至似样噶嘛。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可能啱啱瞓醒系嘛？瞓醒嘅时候仲有时间剩咧，又喺张床度眠多一阵先啦。咁有啲就觉得唉唔得，成日瞓觉都唔够，又或者冻咧冻到咧就丝丝缩缩咧都唔愿喐啊。咁啊呢啲挣扎位咧就人之常情。不过你要记住啊，睇住个钟做人心中有数啊。又听紧呢个清晨上嚟节目嘅时候咧，都约莫咧就知道差唔多钟数吓。五点半新闻后翻嚟啦。我们的节目继续开始，现在时间是5:37，天气都仍然寒冷，大家要多多保重啊。今天都是天气寒冷，密云有雨啊。现在的温度是10度，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湿度咁高咧，又落雨，即系又湿又冻，同埋咧，发觉屋企咧都好多地方都湿，系咪有啲朋友？如果平时嗰啲窗喺即系窗对落啲墙系有渗到渗水嘅时候，湿嘅时候咧，都留意一下啦。出水咧都要抹一抹佢先啦，首先或者系要有一啲抽湿机啦，都要出动噶啦吓。咁好多嘢摸落去咧，都知唔知干定湿？特别如果你系晾衫嗰啲。咁落雨天又攞唔到出去啦，如果你屋企冇乾衣机嘅呢，你都要喺屋企一啲位置呢就预定咗一个可能晾衫个位，不过啲衫呢晾嚟晾去呢都有排乾咁样，所以呢呢个都系令到屋企你个洗衣桶呢可能挤满咗好多衫需要去洗嘅。咁有呢个时候就发觉乾衣机嘅好处，乾衣机系好嘥电，不过喺呢啲天时嘅时候呢系真系帮得手㗎。咁但系都要留意，有啲时候呢啲衫咧唔適宜擺落去乾衣機嘅話，你工人姐姐分分鐘可能咧就同你乾咗件衫咧，你好中意嘅，但系縮曬水就弊啦。咁所以都係要好多嘢都要教育佢。咁啊，包括自己都會係嘅。以前我都有啲時候咧，就會薄薄啦，或者唔會掛，點知啲衫乾咗出嚟之後咧，真係縮咗嘅。所以咧，以後咧喺乾衣機方面咧，我都要擺一啲粗用嗰啲衫，特別牛仔褲啦。牛仔褲比較厚身啲嘅時候咧，你晾咧即係有排先乾。乾衣機嘅時候，這個時候就係做到佢嗰個發揮到佢嘅作用啦。好多啲粗著嘅嘢咧，都唔怕佢即係變到縮細嘅時候咧，就用曬落乾衣機，其他嘅就唯有係晾啦。10度，今日最高11度。天气寒冷，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今日会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 在毛毛夜雨里，显得一片惨淡。

整晚咧都系落住雨咁样吓，都系一个好好嘅，好似交响乐咁样。有啲人觉得啊，听住啲雨嘅滴答滴答嘅声啊，瞓得几好。不过亦都同样系咁嘅声音咧，对于某一啲人嚟讲，又或者系觉得系噪音，成晚瞓唔到。即系人咧系好多种唔同噶吓，嗰、那个性格上啊，所接受嘅嘢，睇同一样嘢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呢、這个就系大家一个不同嘅意见。不同意见其实唔紧要，只要可以和谐嘅一个沟通就冇问题啦。通常不同嘅意见咧，你一句我一句咧，跟住就拗到面红耳热咧，就系不和气地收场，咁样都系唔系好想见嘅。有啲时候咧，或者都会觉得系咁样嘅方法唔啱，系去改。但系人嘅嗰个就系啦，江山易改，品性难移。要改咧，系要即系需要时间。仲要是慢慢逐步逐步咁样啦。早晨咧，听紧嘅系清晨省理节目。今日嘅温度比寻日朝头早咧就好少少吓。寻日朝头早呢个时候咧有7度啊或者8度咁，而家咧就10度。对于喺其他地方咧，通常都会睇翻啦。寻日昂坪咧就好冻啊嘛，记得寻日昂坪好似系2.9，而家望一望咧就4.4，大老山咧就4.7嘅。其他嗰啲温度咧，分区嘅天气包括咧喺赤鱲角、长洲咧就8.6度，清水湾9.2，跑马地10.5，同样系9.9嘅咧就天文台同埋香港公园，启德跑道嗰度咧就低啲啲9.7，滘西洲7.8，京士柏9.3，九龙城8.8，观塘咧就9.8嘅。流浮山咧就7.6，北潭涌系7.4，平洲就8.6，喺西贡咧就9.1，沙田同埋深水埗差唔多啦，一个8.6，一个8.8，筲箕湾系9.9，石岗呢通常听见咧都系话冻啲系咪啊？咁嗰度系7.3啊，上水7.2，赤柱咧哦好似反为系咁多个里边系高少少，11.1度啊，打鼓岭系6.9。大龙7.4，大美督是8度，大帽山是7.2，大埔咧系6.9。头先讲大老山4.7啦，山顶咧就都好啲，8.3。喺将军澳咧就9.8嘅，荃湾城门谷系8.5，屯门系7.8，横澜岛就9.9，湿地公园啊8.1啊，黄竹坑嗰边啊10.6。黄大仙就9度，元朗公园都是7度，平均咧分区极都好咧，都是7至10度，系其中有一个系11度就是赤柱啫。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气寒冷啊，密云有雨，稍后咧雨势会较为频密，气温徘徊喺11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咧，早上系持续寒冷，听日咧下昼会天色好转。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气温系逐步回升啦，系好啲啲噶啦吓，系即系大家即系挨冻咧，就系挨呢两天啦。咁现时嘅温度咧就系10度啊，咁相对湿度96%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2，强度系属于低嘅。星期三同星期四嘅温度咧，暂时见到系9度至13，同埋最高15。喺礼拜五就12度啦，最低礼拜六咧就15度啦。哇，见过呢啲8度啊、7度嘅咧，就当有双位数嘅时候咧，就觉得 OK 啦，接受啦，咁样系嘛？好啦，咁今日礼拜二咧，我哋一阵间6点后咧，健健康康就系清晨嘅环节咧，就继续翻我哋上个星期都未完嘅话题。因为上个星期是元宵佳节啦，正月15，咁元宵佳节嘅一啲嘅资料咧，都要分两集去讲，咁所以咧今日咧都会继续讲翻元宵节嘅嘢。 从来的冷冬，迷蒙也是冬，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气温也突然为我骤暖，风也未流动。 如果觉得冻嘅咧，就起身做下呢个热身运动，血气运行咗之后咧，就暖啦。伴奏住我哋一齐嘅有张学友，这个冬天不太冷、哦。五点搭十嘅时候。起床，我哋都要努力做好每一天，即使睇唔到未来，睇唔到希望，都依然相信自己。依然相信每一个清晨，我钱佩兴同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叶君耀同你分享健康之道，展开美丽嘅一天。 欧不朗欧瑞强， 想提提大家，2月24号就实施疫苗通行证啦，未打针嘅就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嘅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系啊，要记住呢一个日子啊，2月24号啊，咁啊今日咧就22号，即系后日咧就开始会推行呢个疫苗通行证啊。到时进入商场、超市、街市啊、发型屋啊等等啊，所有食肆嘅地方咧都需要系接种疫苗，就要用呢个安心出行做呢个记录噶。不过咧就系都有一个嘅。少少嘅豁免嘅就係話咩咧？就係、是、有七個情況之下咧，可以豁免嘅，就係、是、你去買嘢或者領取外賣食物或者飲料、俾錢或者領取物品、進行必須嘅修理工作、接受疫苗嘅接種、診治、指定嘅檢測、接受必要嘅政府服務，例如去申請牌照或者係參加同任何法律嘅程序。头头嘅时候可能唔惯吓，不过好多嘢咧都系需要适应，慢慢惯下就习惯咗噶啦。仲有三分零钟到清晨六点。 分不出是泪是雨，泪和雨一起流溢，一起雨中分离，泪。

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 打咗针之后，如果佢真系惹到新冠病毒咧，佢嗰个症状应该都系唔会咁重啦，咁个死亡风险都会减低。如果你打足三针咧，相对冇打针嗰啲人咧，嗰个死亡咧真系可以减到本嚟嘅20%都得嘅。越老嗰啲见到嗰个所谓好处啊，系最多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咁多位朋友，大家好啊！大家早啊！星期二嘅清晨，而家时间咧就系6:02啊！天气呢几日咧都仲系咁冻啊，嗬！不过今日咧比琴日好少少咁多，一个市区嘅温度嘅比较咧，就系琴日朝头早咧就8度到啦，咁而家系10度嘅，但系仍然因为落雨啊，咁所以大家咧要着够衫啊，要暖先得啊，咁可以朝头早起身啦，一定要咧就系食埋早餐先出门口，咁啊做啲运动添吓，血气运行得好啲，咁咧个人咧就冇咁冻噶啦吓。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强烈冬季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噶，同时咧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沿岸带嚟有雨嘅天气。本港今朝早普遍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气寒冷，密云有雨，稍后雨势会较为频密，气温徘徊在11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咧，朝早咧都系持续寒冷噶。咁啊，听日下昼咧天色好转，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气温会逐步回升噶。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嘅温度10度。相对湿度96%。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6点后啦，清晨爽利呢个环节，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二有大家熟悉嘅崔博士出现，佢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阿浅，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哇，今日嘅日子咧好意头啊！新历咧就系2022年2月22日，农历咧就正月22日，全部都系有个二字嘅，2022。 真系好啦，希望咧而家嘅疫情咧一样好容易就过咗去。 系啊，希望啦，咁大家继续咧就系期待啦 吓。 系啊，咁上个星期咧就正正元宵佳节咧，咁我哋中医养生金句咧，农历年篇就系呢个即系元宵佳节嘅内容啦。咁嗰个顺口溜咧，又再听阿崔博士你讲讲。 正月15日是元宵，张灯结彩。乐逍遥， 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啊！虽然咧元宵佳节就过咗一个星期，但系成个正月头咧都系一个新年嘅气氛嘅，希望系吓。 系啊，一定系啊。 咁啊就讲呢个灯谜啦，有提过啦，但系灯谜嘅起源系点咧吓？ 我哋上次咧就出咗10道灯谜俾大家估噶嘛。 系啊系啊，一阵间会有答案噶啦吓。 系啊系啦，咁我哋都讲下灯谜嘅起源啦。 好啊。 所谓猜灯谜。就是先将啲谜语贴喺花灯上面，咁俾人一路睇花灯，一路咧喺度估谜语。咁呢个系一种雅俗共赏嘅文化娱乐活动嚟嘅。 系 嗱，其实灯谜咧又称为灯虎， 老虎个虎啊， 冇错啦。今年虎年就系呢个虎啦。 系 点解咧？因为老虎咧，你要捉佢好难嘅，好难先射得中嘅。所以我哋灯谜又叫射灯谜啊嘛。除咗猜灯谜， 咁所以又叫射燈符啊。 係 啊，咁燈謎咧其實係由謎語演化而嚟嘅。 嗯， 謎語就係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當時啲士大夫基於種種原因啦，可能咧擔心得罪個皇帝啦，或者咧可能咧就令到個主公唔開心等等啦，所以就將勸諫君主嗰啲言辭啊，就通過一啲隱喻嚟暗示嘅，希望咧呢個君主聽到之後咧就得到啟發。咁呢啲隱喻咧又叫喻詞喎，即係喻情慶嗰個喻啊，就係有隱藏嘅意思嘅。 嗯，希望君主聽得明啦。 冇錯啦，咁呢個可以講就係謎語嘅初形嚟嘅。係， 咁跟住之後係點啦嚇？ 春秋以後啦，隱喻咧就分為以描寫事物特徵為主嘅事物謎，同埋以文字嘅形意為主嘅文意謎啦。 嗯，咁要舉啲例子先明白啦。首先個事物謎係點啦嚇？ 嗱，我試舉一個例子啊。 嗯， 記得我讀小學嘅時候啊，中文老師就出咗一道題，阿子你讀出嚟啊嗱，一句詩句嚟嘅。 搭花歸去馬蹄香。咁先生俾咗呢個謎面嘅時候，你係咪好活躍咁舉手要猜啦嚇？ 係啊，當呢個老師出咗呢個謎面之後咧，佢就叫同學你哋描述一個景象嚟表達呢個提議。 嗯， 睇下係一個咩場景，咁啊大家都不斷喺度諗啦。我係好中意猜謎語嘅，猛咁舉手嘅。 你仲記唔記得你當時咧係估乜嘢啊？ 有啊，我就估咧，因為睇得啲粵語場面多啦，咁就話誒一個人中咗狀元，騎住只馬。有好多隨從跟住佢，咁啊衣锦还乡，好威水。 即系高中状元翻嚟啦，咁样系嘛？ 咁老师话你就谂远咗啦。你咁样咧，你表达唔到点解咧？嗰啲马蹄会香喎、 啊。 好，后来咧冇人估到啦，梗系。 嗯，咁谜底应该系咩咧？ 啊，原来真系有人骑住马，咁只马蹄咧踏下踏下之间咧。有几只蝴蝶咧围住个马蹄喺度飞嚟飞去， 哦， 咁先至表达到啊，原来嗰只马咧就踩嗰啲花，啲花香黐咗喺马蹄度，咁就引到啲蝴蝶飞埋嚟啦。 哦，所以就搭花归去马蹄香。 另外咧，我又谂起有其他例子啦，譬如大家耳熟能详嘅曹操鸡肋做军令嗰件事啦，系咪啊？食之无肉，弃之可惜。 嗯， 吓，同埋咧。杨修之死啊，入边有一盒酥呢一个咁嘅古谜语咁上下嘅嘢啦，一人一口酥啊嘛，记唔记得啊？咁啊，相信咧都系呢一类咁嘅事物谜嘅例子嚟嘅。 嗯嗯， 嗱，咁如果我系误解咗咧，有识之士请大家指正啊吓。 系，因为可能有啲人有唔同嘅睇法啊、讲法啊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 嗱，咁另外就话文意谜啊，即系文字形意为主嘅。系个例子系点咧？举嚟听听吓。 哦，呢啲咧有多种多样嘅谜题形式嘅。啊，咁我亦都想起一个都叫有趣嘅例子啦。传说王安石啊就好中意出谜俾人估嘅。咁其中一个谜语嘅谜面就系、是，下次你讲啊。 木字加两点，不作背字猜。嗱，木咧就系我哋眼目嗰个木啦。不作背字猜都好难谂喎、 啊，加两点就系背字啦嘛，系咪？ 但系系咪其实有少少花巧嘅咧吓？ 啊，有噶，原来个谜底咧就系、是、贺字啊，庆贺新年个贺，上面一个加，中间一个木，下边有两撇，咁啊木字加。 哦 两点啦，系咪？ 哦，咁样加法系即系一头一尾，即系高同低位加咗，系嘛？ 系啦，另外一位历史人物啊，苏东坡都系出谜语嘅高手嚟嘅。 嗯， 有一次有朋友请佢为自己园林咧题字，啊，佢写咗咩字咧？写咗两个几特别嘅字，第一个就系个虫字上面加一撇， 吓， 第二个就系一二个二字，我都查好耐都查唔到呢个点读。咁我姑且读佢从字啦吓。 嗯嗯，咁就即系叫呢两个字啫，从义。 系啦。 咁叫人猜咩啊？ 呢两个字咧，我去塔门即系游览嘅时候啊，一上码头行咗冇几耐咧，就有一个小艇，呢、這个艇上面都有呢两个字。 哦，咁系咩意思噶？ 或者我哋留翻一阵间先至开股啊，俾大家谂一谂先。 好，咁大家谂谂，从义即系从字上边系有一撇嘅，到底谜底系咩咧？讲完以下呢啲嘢先吓。 有好多人其实都已经知道呢个谜底噶啦 吓。好啦，咁啊头先讲咗话即系呢个灯谜嘅起源啦。灯谜其实系由几时出现咧吓？ 啊，相传咧就系由宋仁宗嗰阵时开始嘅。 宋朝承襲了漢藝以來在元宵夜舉行燈節的這些習俗，大家呢就是燃燈來慶祝。而文人雅士為了顯示自己有才華，就出一些謎語，就黏在啲彩灯上边，就俾人嚟猜或者射啦，啊射灯符啦， 系 啊，结果灯谜从此就成为元宵节必备嘅文娱活动啦。 系咁，其实咧以前咧香港咧，逢系喺元宵佳节嘅时候咧，都喺啲海滨公园嗰度咧，都整咗啲咁样样噶嘛吓，等大家去猜一猜个谜底系乜嘢咁。 维园啊等等地方实有噶啦。 系啊。咁講開話，即係元宵節呢啲猜燈謎咧，上個星期咧，崔博士咧就係俾咗十個謎語，俾咗個謎面，咁啊，大家要猜一猜個謎底係咩咧？咁而家咧就揭曉咯。 好 嗱，第一個咧就係話係中國數字個九字嚇，九十九猜一個字同姓氏有關嘅係咩咧？ 個謎底就係白色個白或者姓白個白。嗱，大家諗下咧，中國有百家姓。即是一百，如果你减了一，咪九十九咯。 即是上面那个一字 系。系啦，一百减一就变成百啦。咁呢个咧就系九十九呢个谜语。 嗯，好，可能好多人都猜中都唔定吓。好，第二个咧就系话横一个四，直一个四，下面两个四，上面几乎三个四，系猜一种活动有关嘅。 我当时俾嘅贴士就话同一种人类嘅活动有关啦。 系。 如果再貼切啲咧，其實同一種商業活動有關，因為個謎底就係買賣個賣字啊，打橫一個四， 係 啊，就是、中間嗰度啦，打直又係一個四， 係 即係一個眼目個目字啦， 嗯， 下面兩個四，二四如八啊嘛，咪兩撇咯，上邊就幾乎三個四啊嘛，三四一十二，十二減一。十一咯，啊，咁啊变成买卖个卖字啦， 系要慢慢拆解先得嗬， 系啦， 好，第三个咧，你出嘅就话一字十一笔，冇横又冇直，系猜同易经同中医有关，系一个字啊。 嗱，呢个字咧就我老豆出嘅谜语，我记得当时我估中嘅， 系， 咁我就话同易经同埋中医有关，其实呢个贴士系深啲嘅， 系， 其实呢个咧就系个淡字。淡水的淡， 三点水，两个火字，即是个盐啦。 系啦，有水有火，咁易经成日都系讲啲吓水火共济啊，水火并济等等噶嘛。 系， 咁另外咧，中医我哋好多个淡字有淡汗啦，有啲药材系淡味药啦，等等。 系， 所以我就话同易经同中医有关，就呢个淡字啦。 好，第四个咧就话十字在其中，四面不通风，若作田字解。不是读书庸，就话猜一个字系同地区民族有关嘅。 啊，呢、这个咧就系亚洲个亚字啦。 系， 大家如果写个亚字咧，就可以明白中间咧一个好似十字架咁嘅，不过空心嘅。 系、嗯， 上下都有两画封住口嘅。 哦，系、嗯，咁咪一个亚字咯，嗬。 吓，咁啊唔通风啦，吓。 嗯，明白。好啦，另外一个咧就话一口庄田礼在旁，二人十四一心庄。冧篷盖住嫦娥女，白目相思想嫁郎，就系、是、猜一个咧新春好意头嘅说话。咁、那个谜底系咩咧？吓， 四个字，福德安乐。 嗯，咁我谂要逐个字去再拆解先吓。嗱，一口庄田礼在旁。 嗱，个福字啦，一个一画一个口，下边一个田，侧边有个礼字部啦。 嗯，所以有个福字。 系啦， 二人十四一心庄。 呢、這个写都写得出嚟啦。双企引边啊，然之后上面十，中间四，下面一个心， 系 咁呢个得字啦。 冧篷盖住嫦娥女， 更加容易啦。冧篷头啊，下边一个女字，咁咪安字咯。啊、 白目相思想嫁郎， 呢个快乐个乐字，咁你睇落去咧，白目打直嘅，两边都有巧思边，咁所以就白目相思想嫁郎啦、 嗯， 福德安乐。 揭开咗谜底咧，就好容易明白。好啦，另外一个就话斯文策斗党行事，就猜旧约圣经嘅一本书 《约拿书》。啲贼约埋一齐咧去偷书啊！ 哦，系、哦、约埋一齐攞咁嘅意思嗬、 啊。叫斯文策，因为佢哋偷书嘅啫。 系好啦，嗱，以上呢六个咧就系话阿崔博士，你以前你老师啊，或者爸爸妈妈出嘅谜语俾你猜啊。 系啊，系啊。 跟住嗰几个咧就网上都有嘅咁啊。可能有啲朋友都識，但係唔識嗰啲咧都要聽聽知謎底啊！好啦，就話猜謎嘅益處係猜一個亞洲電視嘅女明星喎， 黎智 啊！ 猜謎嘅好處 就是有利你的智力。 是的。好，早晚食斋是怎样呢？ 一种食物，方便好食，但是没什么益。 我当时就说，喂，公仔面那些就是咯。 是的，类似啦。这个就是午餐肉。 哦， 你早晚都食斋，即是说午餐就吃第二样东西，就是午餐肉啦。 午餐就吃肉嘛，不吃斋。 没错啦。 好，另外一句呢就说，春雨连绵妻独宿，就猜一个字，还要是其中一个字呢是一路会可以减这样的。 没错，减笔画。就是用个春字啦。春雨连绵，咁即系春天落雨就冇咗太阳啦，所以你就减咗个日字咯噃。 嗯， 好啦，然之后三画同埋个人字咧，因为妻独宿就唔见咗个丈夫啊嘛。 嗯， 咁啊减埋个夫字，咁个谜底就系一字啦。 哦，即系剩翻个一字，就一字咁浅。 系啦。 好，咁啊，仲有一个咧，最后一个咧就系话同中医有关嘅谜语啊。咁咧就有病名咧有处方嘅，病名咧就火攻心，处方咧就有淡竹啦、柴胡、胡子、防风灯心，熟地可用可不用，生地不可不用，就话猜喺元宵佳节嘅时候所用嘅传统手工艺嘅物品。 其实唔单止元宵佳节，即系节日都用得嘅。 系 啊，譬如中秋节都系啦，就系、是、灯笼啦。 啊嗱，好啦，知道灯笼嘅时候，火攻心、啊、病名吓、啊。 我哋古时啲灯笼啊，或者以前啲灯笼都系咁噶，入边咧就蜡烛点着佢啊，或者咧有啲灯芯啊，点啲油点着佢咯，咁啊火攻心啦。 系咁啊，处方嗰度有几种噶、啊？ 系啦，有啲系材料嚟嘅，譬如淡竹要用啲竹枝嚟做噶嘛，柴胡用啲浆糊啦。啊，芋子都有啲籽啊， 嗯， 啊灯芯啊，咁呢啲都系啲材料。咁啊，整好咗之后个灯笼咪可以防风啦，啲、 哦 啊、风吹佢唔熄啦。 嗯， 仲有、啊、熟地可用可不用、啊，你都好熟悉嘅地方，翻屋企你都唔使灯笼啦。 即系你都要揸住个灯笼系照明照条路啊嘛。咁你如果熟嘅就唔使都得啊。 但系生地就唔可以唔用咯、啊 嗯， 因为咧你都唔熟悉嗰个地方生补啊嘛，所以咪攞个灯笼嚟照住咯。 明白晒，唔该晒，十个谜语咧就揭晓晒。啊，仲有一个头先讲咗噶，就系、是、苏东坡出嗰个从字啊，即系从字上高都仲有一撇个谜底，你话一阵间讲啊嘛，而家系时候啦。 系啦，个谜底咧就是、一句成语描述风景好，就系、是、风月无边啊。 哦， 第一个字从字上面一撇。就是一个风字入边唔爱咗个边啦， 系 二字系咩咧？就系、是、月月亮嘅月，又系唔爱咗个边，即、就、系、是、风月两样嘢都冇边嘅， 系 就造成呢个成语啦。风月无边就系、是、呢个咧从二啦。 嗯，好，唔该晒啊。好啦，嚟到咧，我哋都要食下嘢嘅。上个星期咧就介绍咗系好合时食嘅汤圆啦。今次介绍咩啊？ 大家用咗咁多脑筋古谜语，介绍一条益智健脑糊啊！一家四口一起吃都可以 的。嗯，咁啊，有啲咩材料呢？ 有核桃、栗子去咗壳啦，花生、黑芝麻同埋腰果，各50克，红糖适量。嗱，再讲一次，核桃、栗子、花生、黑芝麻同埋腰果，各50克，红糖适量。咁啊，点整咧？核桃、栗子同埋腰果飞下水，啲核桃、栗子都要搣皮噶啦，花生、核桃、黑芝麻同埋腰果就炒香晒佢。就將全部材料咧用攪拌機攪碎佢啦，變成粉狀啦。就八碗嘅清水，將啲攪碎咗嘅果仁煮到好似糊仔咁樣，然後加啲紅糖入去煮溶就可以食得噶啦。 嗯，咁成個就係真係可以補腦嘅係嘛？ 係啦，我哋拆解一下，核桃係補腎温肺、潤腸通便；栗子養胃健脾、補腎強筋；花生補脾益氣、潤肺化痰；黑芝麻潤燥滑腸。滋养肝肾，腰果健脾润肺，去烦除痰；红糖就补中缓急，和血行瘀嘅。夹埋晒呢扎嘢咧，都能够滋养肝肾同埋健脾润肺。 嗯，多啲食啊，有益啊。 中医认为啊，灵机机性在脑，而肾主脑髓，所以要提升脑部嘅功能啊，特别你嘅记性啊，就要补肾啦。 系。 仲有啊，肾系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你既然补先天，同时咧。都要顾埋个后天，咁两者兼顾就相得益彰啦。 嗯，咁今集咧非常之丰富啦，就系、是、解释咗个谜底啦，咁同埋介绍我哋要食一个健脑嘅甜品吓。 冇错。 咁下个礼拜会讲乜嘢咧吓？ 讲翻出汗啦。 系，去翻我哋之前所讲开嘅题目吓。 系啦。 咁今日虽然唔系正正元宵佳节，但系我哋嘅内容系讲元宵嘅，都可以听翻啲元宵嘅歌。不如就听任贤齐、杨千嬅嘅《花好月圆夜》啦。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22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疫苗通行证后日开始实施，政府公布推行细节，其中食肆会要求食客扫描市民接种记录，而商场和街市等市民就不用主动出示针卡，但执法人员会被抽查。餐饮业和物业管理协会一阵会讲下他们的睇法。 非专营巴士及公共小巴业界咧，寻日开始派出200架巴士和小巴协助政府接送新冠确诊人士进入社区隔离设施。咁当局啊系会安排地方俾司机用膳，减低佢哋感染嘅风险。咁仲有咧，亦都有帮司机买保险噶。咁间我咧会请嚟有份安排呢项计划嘅人士介绍下相关嘅运作。 公屋平均輪候時間進一步延長，一般申請者平均要等6年，長者一人申請就要等4年，比對上一季分別長了 0.1 和 0.2 年。房委會委員趙國偉指新落成公屋單位數目遠遠追不上需求。